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122集，分食。沈泽川在乔天涯挡过的板凳上坐了，见西红轩不动筷，便让乔天涯又拿出双筷子，先捡了几口菜吃，又尝了一口酒。西红轩这才动筷。沈泽川割了筷，瞧着他，笑说：“ 自家兄弟也缝得这样紧。” 西红轩解着花卷，狼吞虎咽，缓过了恶劲儿，才说：“ 哎，时候特殊嘛，换作是你，不也如此？哎，那事儿办得如何？见着西丹了吗？” 沈泽川把杯中酒喝完，对乔天涯颔首。乔天涯开门，把人从门外领了进来。西丹扑身进来，见了西红轩，闷头直哭：“ 二爷，您受苦了。” 西红轩稳着手，把最后一点酒喝干净。 起来，叫人看笑话，我还不到死的时候。 西丹抹着脸说：“ 二爷不在家的这些日子，我已知会各地掌柜更加仔细的管账，不敢让他们乱。可您是家里边的主心骨，还得您亲自坐镇才行啊。” 西红轩沉默着吃菜，半晌后才说：“ 外边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说。”“ 万岁爷要纠责，护工两部都不肯担这个过错。眼下潘祥杰已经停职了，还挨了廷杖。我看这形势不妙，就去寻薛大人求情，岂料大人他忙于公务，压根儿见不到人。”“ 严青没有见你？” 西红轩突然扔了筷子，看着西丹，双眼烧眯：“ 你说的是实话吗？” 西丹看他不信，赶忙说：“ 哎呀，二爷，这哪能作假呀？带您出去一问，不就都知道了吗？我哪敢在这种事情上糊弄您？这不是正赶着皇上大赦吗？大理寺要协同刑部一起翻查陈年旧案，薛大人得跟孔丘他们一起查阅卷宗，我也不敢拦轿，就这么一直没见着面。” 西丹这样解释，西红轩才信了八分。“ 我可真是倒了大霉，偏生栽在了这种时候。兰州，到底是谁教唆皇上出宫的？这事儿宫里边也没消息吗？”“ 皇上身边就那么些人，挨个猜就是了。不过这事儿皇上明摆着不情愿查，有心护着对方。”“ 能让皇上护到这个地步的，只有慕如罢了。” 西红轩捏拳：“ 婊子无情，他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你千万要留神，他可别是怀了皇嗣，动了垂帘听政的心思。” 沈泽川再次提起前世：“ 他既然是薛修卓的人，想来不会那么轻易怀上。你去考公司也是薛修卓的意思，若真是慕如要害你，薛修卓到底是个什么心思？我怎么不懂了？” 西红轩劫走齐慧莲那日，沈泽川也提到了他之所以会进考公司是薛修卓的意思，如今时隔半月再提起来，含义可就不一样了。西红轩沉思半晌：“ 啊，这些事情暂且不提。兰州，当务之急是弄我出去。魏怀古那头怎么说？他想要多少钱？我给他。” 沈泽川伸出四指：“ 40万。 沈泽川没动。 400万！ 西红轩撑着桌子站起来，桌上碟碗碰撞，西红轩灯下的面容逐渐狰狞，他猛地摔了桌子，恨道：“ 好一个魏怀古，好一个魏家！400万呢？” 他冷笑起来：“ 这可是大周的军费总开支，已经赶得上重建中博的花销了。这么多钱，他妈的，他怎么拿？那可真的是座阴山，从西边走，光是分运就要半年的时间，期间押银过境，各个关口打点，通通都要再花钱。就算真的弄到了去途，他搁哪儿？这么多银子， 根本藏不起来。 他如今就是狮子大开口，哪儿顾得着这么多？锦衣卫才得了消息，魏家对钟伯还真有点意思。你试想一下，魏怀古如今把握户部，若是再让他拿下了钟伯六州，那这笔银子可真的要用在军费上。等魏家有了兵马，再与太后，西家就是任人宰割了。 西红轩倏地转头看着沈泽川， 你当日劝我与他们联手，可曾想到今日？兰州，这些人皆是狼虎，个个都贪得无厌，一旦让他们拿住了，你我这辈子也爬不起来了。 我当日劝你联合他们踢掉姚家，你犹豫不决。姚家本就是杀鸡儆猴的好靶子，你错过了，所以今日的局面是意料之中。西红轩，你不踢他们，他们便会想着法子踢掉你。 沈泽川似是感慨， 唉，这局势瞬息万变，早已不是几十年前大家还能讲道理的时候。八大家此消彼长，内部消磨，你早该吞并别人，自立为王。 西红轩呼吸微促，在这一刻悔不当初，他全心全是汗水，对着那微微摇曳的烛光说， 兰州，待我此次出去，日后有什么打算我都听你的，眼下事已至此，得先想办法把那四百万 还是太多了，这么多的银子想从绝西过，根本就没法逃过江青山的眼睛。你再等等，我要与魏怀古谈谈。 此刻不等也不行，西红轩暗纳着说， 还是要尽快，朝中局势变得太快，皇上又是个没主见的人，若是让萧二或是慕如把他哄过去，那就真的来不及了。 沈泽川不宜久待，穿长衣时似是不经意地问， 对了，你在狱中那齐慧莲呢？她也很重要，别叫人看见了。 西红轩正欲说什么，又在刹那间改变了主意，他对沈泽川放柔声音， 你且放心，齐慧莲必然饿不死，我找人看着她呢，只是地方隐蔽，等我出去了，我便把它还给你。 沈泽川在这幽光里半回首，上挑的眼角里带笑，他一边系着长衣，一边轻声说， 好啊。 一缕寒风从门缝里溜入，吹得西红轩寒毛直竖，他搓着手臂想再安抚几句，沈泽川已经跨出门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